凭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百分百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晴转多云天气，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上五度，相对湿度 2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左右。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零下七度，山区最低气温零下12至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 40%。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五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七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环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由北向南，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广顺桥由西向东，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护住我们的咽喉要道。 最近您的嗓子还好吗？是否发干发痒，干咳不断，还是红肿疼痛，总觉得嗓子有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东西？提醒您，冬天是咽炎的一个高发期，看似不严重的毛病，但危害却非常的大。咽炎来犯，防治有什么妙招？嗓子不舒服又该怎么缓解？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田秀英，跟您说说护住咽喉要道。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中医科多点执业专家田秀英。你好，田主任。 哎，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嗓子哈。要说这天干物燥，最近呢很多人都是在和这个流感做着斗争，但是同时很多人同时伴发的就是这个嗓子的不舒服，发干呀，发痒啊，有一些干咳的，包括这个嗓子有异物感的哈，特别特别多。我们也想问一问，这和现在这个季节气候特点有没有关系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嗯， 这个季节天干物燥，那么咽喉的毛病那就非常非常的普遍，就是健康人的话他都要有一声几声的那种咳嗽 啊。 那么有的人的话他就问我，说我也没有呼吸道的毛病，为什么平时我就有咳嗽呢？ 嗯， 我老像 咽喉那儿有点东西在那堵着塞着，我出门诊的时候经常有人的话给我提这样的问题。 嗯， 那么我们说这个咽喉它是肺的门户，我们中医说肺的话叫肺系，就是呼吸系统，中医叫肺系疾病。那么咽喉是肺的一个门户，那么不管是燥热邪气还是其他的一些邪气都最容易侵犯到我们的咽喉。回来我们再讲。 嗯， 为什么我们就最容易侵犯到这个咽喉，它为什么不从别的地方走？有的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是啊。 那么我说了，这个肺的话呢，它因为通过口鼻和外界直接相通啊，所以它就一个脆弱啊。第二一个的话呢，它就是这个肺的话呢，中医学讲肺为娇脏，什么娇呢？就是娇气呗，娇气， 很脆弱 啊，很脆弱。 嗯， 那么它娇气娇在哪儿呢？肺是喜润恶燥的，啊，就是喜欢潮润，害怕，这种 干燥。 那么恐怕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常识。 嗯， 就是在北方的话呢，咽喉干燥咳嗽，结果吃了药以后呢也不见那么好，结果他一个出差的机会到了海南了，三亚了然后到那儿没吃药好了 好了 哎，那就是说他那边的地域啊，适合于我们呼吸道的这种疾病的养护。 嗯， 所以现在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的话这几年，东北的这些人， 嗯， 都上三亚去过冬， 候鸟行动。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东 北的冬天呢，真的是冷，真的是干，干冷干冷，用在东北特别的合适。 嗯， 所以呢，可能在东北的话，或者说大部分的北方地区哈， 嗯， 以干燥为主，冬季就都容易出现刚才您说的那种嗓子发紧、发干、有点异物、各种不舒服的症状。 是的， 但是缺的是啥？缺的是一张机票，一张飞到湿润。温暖地方去的机票哈， 哎， 就解决了这个症状了。 哎， 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肺的门户，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咽喉要道。这个地方呢是直接跟外界接触，每一天呢它所承担的任务量又很大， 对，是的。 但同时呢，它有个特点，还挺娇气，挺脆弱的。 对， 那怎么办呀？哎，肯定是有一些方法能够有效的，我们说解决那些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症状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和田秀英田主任一起来互动和交流，说说如何护住我们的咽喉要道。您可以随时来和专家互动，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010-6515-0822 6515-0833，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方式发送提问。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的客户端正在进行网易直播，您在手机下在网易新闻的 APP 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文字留言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如果平时您的嗓子出现了各种不适的症状，抓紧时间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中医科多点执业专家田秀英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几条健康资讯。解决创新药、儿童药短缺药供应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下一步这项工作将有望从机制上加速推进。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科技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重点支持创新药、儿童专用药、临床急需以及罕见病治疗药物医疗器械研发。 再来关注一下一条消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迷走神经刺激治疗癫痫患儿正在招募。癫痫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疾病，其中大约有 30% 的患者在经过两年以上正规的抗癫痫药物治疗后仍不能有效控制住癫痫发作。对于这部分药物难治性癫痫患者可以寻求外科手术治疗，但对于不适合外科切除性手术或不接受开颅手术的癫痫患者可以考虑行迷走神经刺激治疗。这项技术特点是损伤小、副作用小，刺激参数可以体外调节。目前首儿所神经内科正在参与一项临床研究，经筛选后符合条件并进入这项研究的患儿将会免费提供价值约10万元的迷走神经刺激设备。长期腹泻的人要小心大肠息肉。正常人的排便习惯是每天一次，最多不会超过三次。如果一天超过了三次，而且不成形状，都是稀的，这就算腹泻了。而所谓息肉呢，就是肠子内壁上长出的小肉疙瘩。由于它是在肠子内壁上鼓起来的小包包，因为粪便总是在通过时刺激它，就会导致拉肚子或出血。息肉本身不用怕，因为息肉绝大多数呢都是良性的。如果肠镜下看到肠子里是光溜溜很新鲜，起码10年您不用担心，因为息肉不会一年两年就长出来，就会变成癌，基本上是要10年左右。但是如果我们到了50岁以后啊，息肉就会多发起来。所以对于有条件的人群，50岁以后呢，做一下肠镜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如果有息肉，一定要摘除，不去掉，让它长下去，终于有一天可能会成癌。因为几乎所有的大肠癌都是从息肉发展而来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 最近您的嗓子还好吗？是否发干发痒干咳不断，还是红肿疼痛，总觉得嗓子有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的东西？提醒您，冬天是咽炎的一个高发期，看似不严重的毛病，但危害却非常的大。咽炎来犯，防治有什么妙招？嗓子不舒服又该怎么缓解？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田秀英给您说说护住咽喉要道。 好，如何护住我们的咽喉要道呢？这是一个和外界密切接触，同时又是非常脆弱的这样的一个器官哈。我们平时做这个健康体检的时候，耳鼻喉科，哎，当时这个医生呢都会拿个小板压一下，看一眼。我们同事里基本上10个人，怎么着也得有6、7个咽炎。就会随便说这么一嘴，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咽炎它真的如此的高发吗？我们也想问一下田主任哈，临床上这个咽炎，尤其在我们北方地区，真的那么常见吗？ 应该说，咽炎在北方地区非常常见， 嗯， 尤其是一些经常用嗓子的这样的职业，像白琳，您这个主持播音， 跟我们职业有关 的。说话，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幼儿教师， 话语量特别大的， 话语量大，他还说了一遍又一遍，不然的话，小朋友他不明白呀，有时候呢，你说你不着急吧，他还真上火，你说他着急吧，他又急不起来，那小孩他懂什么呀？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的说，一次又一次的嘱咐，恐怕一个问题他得说多少遍呢？ 对， 就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个咽部的一个充血，也就是说慢性咽炎就容易发生，对，是这样。 包括我们的医生也是这样啊，天天出门诊， 天天出门诊，我们医生的话语也是很多很多的呀。但是我们的话呢，平时还是很注重一些养护的，还有一些的话呢，比如说接触一些粉尘，接触一些这个刺激性的气体，这样的工种的话，也容易造成咽部的慢性炎症啊。我们说急性炎症，如果2、3个月持续缓解不下来的话，那么迁延不愈，就会形成一个慢性的咽炎。 这种慢性咽炎的话，你说大病不是大病，但是的话呢，给人以很大的困扰，所以平时养护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这么说好，咽炎它爱找上哪些人是有一些特定人群的，像我们天天要说很多话，话语量特别密，但同时可能又没有特别好的这种防护的方法的，或者呢有一些这个特色的职业哈，他接触的一些挥发有机的物质呀、粉尘呀这类人群，那么都是容易这个咽炎的高发人群。但是其实在这里呢，就像刚才田主任说到的，你说他是大病吧，诶，他可能还不会说要人命，但是如果这个症状真的是千言不愈，怎么着他也不见好，我们也吃过一些药呀，做过一些处置都不见好的这类病，那可能预防其实尤其显得重要了。 是的是的。 平时怎么办？多喝点水，少说点话。 有一些的话可以少说话，有一些他不能少说话。你说幼儿园的幼教老师，你说主持人您能少说话吗？ 对，一个小时不停的得说哈。 所以的话平时的养护的话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能不能有什么小妙招，这会儿先教教我们。 这个我在国外工作过几年，其中有一个老板，他就跟我讲，我身体棒棒的，身体特别好，但是就有一个毛病，不能让我开口讲话，我一开口讲话呢就先咳嗽，闹得我也很尴尬。是的，闹得他确实也很尴尬。他说，你说这样的方法有什么呢？我说你闭嘴行吗？不可以。 不可以。 哎，不可以。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这样做，你用一杯这个温水，不要许多，但是的话一定是温水，然后呢搁里一勺蜂蜜，这个蜂蜜也不需要很厚，但是的话呢你需要有一点甜度。这样呢你在你说话的时候，说话之前你就可以含几口，含漱你就可以喝几口。他说这有什么作用呢？ 对，就是一勺蜜呀。 是啊，这一勺蜜你说你喝水以后马上喉咙就干了，但是你如果的话呢这个水里边搁一点点蜂蜜的话，那你喝水以后，那他的咽喉咽部那个地方呢，它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膜，它有一层很好的膜护在咽部那个地方。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外界的任何的刺激和你体内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屏障。他说这好这好，这我试一试，很好。哎，从此以后的话呢，他基本上是这样，他每当要开会给做报告之前，他先 备上一杯蜂蜜水， 备一杯蜂蜜水。 所以你看看，这算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给大家，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咽炎患者的这么一招哈。平时我们可能都说的是多喝水，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不能是普通的水，光是白水一喝而过，它很快又干燥了。 对， 怎么办？里面不用多不用少，这么一勺蜜就可以了。 对。但是这里边要说明一个问题。如果的话呢他的血糖非常高，那就不可以这样做。 对啊，糖尿病人又很多。 那他就采取什么呢？不要一次喝水喝很多很多的量，他要喝少一点，少喝，但是呢要频频欲饮。一会儿喝一点，一会儿喝一点。这样的话呢就让他咽喉那个地方永远保持一个潮润的状态。另外的话呢，就是因为我节目开始我就说，这口鼻咽喉是和外界直接相通的，那么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和病毒，以至于细菌和病毒的代谢产物，它就会在咽喉那地方停留。 对， 也会造成咽喉的这个发痒 的感觉， 咽喉不舒服。有的人形象的说，这个咽喉这儿就像有个小毛毛在那儿不停的刺我， 这样 在挠 抓。 对，这样的话就引发他的咳嗽。那你要频频的预饮呢，每一次喝少一点，喝的次数多一点，你就把细菌和病毒和细菌病毒的代谢产物给它冲刷到胃里边，就消融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防护的方法和措施。 对，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呢。 嗯、 我们可以就是穿插在节目当中哈， 嗯、 适时的来跟大家说。 嗯， 总之呢，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这个门户、咽喉、药道这个地方保持湿润环境。 嗯，对。 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哈，怕摄入糖分的这群人呢， 嗯、 您就是小口，我们可以含着一点，就是那种含咽、含漱性的，哎，一点一点的。 嗯， 然后呢，让这个环境保持湿润。 嗯， 如果没有这个糖摄入这个困扰的朋友的话，您就一勺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是的， 好，健康加油站如何护住我们的咽喉药道，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群，像我们主持人，像医生，像这个中小学老师、幼儿园教师，经常话语却特别频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 哎， 是这个咽炎的高发人群。同时，有的人也想问说，像一些就是抵抗力比较低，我们说经常容易呼吸道感染的， 嗯， 还有一些爱抽烟的人，这些人是不是也更容易患上咽炎呢？ 是的，我们说。咽喉是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刚才一开始我们就讲到啊，是很脆弱的一个地方。那么的话呢，经常吸烟，你就破坏了你呼吸道的黏膜的这种清扫的功能。 嗯， 它有一些细菌和病毒，那些代谢，以至于它的代谢产物就不能很好的清理出去，也会造成这个咽部的不适。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一个慢性的咽炎。 哦、 因为急性咽炎它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 对。 它还平时的话又抽烟，有时候的话呢还不注意自己的饮食生活的保健。比如说他最近有点受凉，明明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你可能喝点糖水，姜糖水，睡个觉。出点汗他可能就好了。 嗯， 但是的话呢他又出去吃了麻辣烫。那你说你不得咽炎才怪呢。 哎呦。嗯、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门户这个地方还挺有特点的。就是一方面它脆弱，你真的应该是小心的去呵护它。 对。 如果明知道它很脆弱，你日常又不注意，比如说我们吸烟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外边已经进入到很多的细菌或者是病毒了，您这个抽烟还又增加了一些我们说所谓的有害物质哈，都在这个地方，那么就更容易引发这个咽炎的发作。同时像您刚才提到的刺激性的食物。 对。 啊， 是。 身体抵抗力这个时候比较差，可能有点感冒着凉。 嗯， 但是一个刺激性的食物，我们说一下子就诱发了。 嗯，是的， 啊、想不生病都难了。 嗯，对了，是的。 所以你看看病是怎么来的？有的时候是说从口入，有的时候这是 从口入 自找的了哈。 嗯，是。 哎，在这儿呢，我们的这个网友大梅子正好提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回应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嗓子发炎了。 嗯， 和我们今天说的咽炎，它是一回事吗？ 嗓子发炎了，它一定有一个炎症在里边。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患者，他说我嗓子发炎了，我吃两天消炎药就好了。 啊， 因为发炎了吗？我吃消炎药有效，两天以后他觉着嗓子好一些了，他就把消炎药停了。这样的话呢，经常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使用，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我是非常非常不同意。为什么这么讲的话呢？这个消炎药的话呢，有杀菌药，有抑菌药，不管是杀菌药还是抑菌药，它都应该是在你机体调动你机体的这种抗病能力。那么你不规则的不规范的使用抗生素，只会给你造成一个菌丛的失调。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经常看到这样的患者。 啊， 那么他说我反正吃了两天阿奇霉素，我觉着效果不好，我就换了，因为他对我没效，我就吃头孢。吃了头孢两天以后还不行，他还要再换一种啊，这样。结果的话呢，喉咙没有治好，急性咽炎没有治好，造成了一个阴道炎，霉菌性的阴道炎，那是非常非常 痛苦的事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你这个病本身可以不用这样的消炎药，或者是正规的使用消炎药，它就能够完全彻底治疗好的。它没有治疗好，反而带来了一些抗生素造成的一个不良反应。 这算滥用抗生素的不良反应吧？ 这就是滥用抗生素。所以我们说这个你使用抗生素之前，你一定要确立你到底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我可以肯定的讲，抗生素对于病毒感染是无效的。病毒感染本身的话，对人体的免疫系统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再用消炎的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非但不能够帮助你治疗疾病，还是可以使你的机体的免疫力急转直下。反反复复这样使用的结局，就是你当你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时候，那么你体内的细菌对这个抗生素已经产生了耐药。 对， 所以在我们临床上的话，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啊，大夫您给我开两天，开两盒消炎的药吧，那个我一旦有感染的时候 我 就吃上啊，这样这是绝对错误的啊。在应用抗生素，也就是说使用抗生素之前，一定要查一下血的常规，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的正规的，也就是说规范化的使用抗生素，让这个抗生素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它的副作用又压到最低最低的那种情况，才是我们所期盼的。 所以千万不要一病因为我们这个滥用的药物，这完全不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而是自己哈，就是盲目的这种使用药物，尤其是抗生素类这种药物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副反应和副作用，并没治好，可能还要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其他的危害甚至是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呢，不管我们是这个呼吸系统的这种感染的炎症也好呀，还是说就是我们日常的咽炎，任何药物使用之前切记一定要遵医嘱。 对， 医生会给你做一些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就是来判断你是否可以用哪些药，还有就是哪些药其实是无用的。刚才我们说病毒类的那种怎么办呀？真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好，那今天我们说这个咽炎哈，哎，看到一种说法，说这个咽炎啊，它严重了的话，有可能还会引起像心肌炎、关节炎，甚至是喉癌。就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真的会这么严重这么可怕吗？ 我刚才讲到咽炎的话呢，往往是细菌的感染，如果的话呢，它要是一种链球菌的感染，那么链球菌感染以后，它的代谢产物就会停留在咽喉这个地方。它可以使它产生一个变态反应，然后形成一种叫肾小球肾炎。链球菌感染以后，对，这是一种，它和那个肾炎不是一回事儿。肾炎的话呢是感染性的毛病。而肾小球肾炎的话，儿童常见。15岁以前的儿童最常见了。就是这种肾小球肾炎是一种细菌感染以后的变态反应性的毛病。急性肾小球肾炎 会怎么样？ 那么肾小球肾炎伤害我们的肾功能啊，就会出现蛋白尿啊，对孩子的生长发育，以至于将来的体质都会有很大的伤害和影响。这是这个链球菌感染以后造成的肾小球肾炎。还有的话呢，就是链球菌感染以后可以造成关节炎。这个关节炎的话呢，如果治疗好了，处理的比较好的话呢，它也会就是停留在这个阶段，然后以至于痊愈。如果不好的话，它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这个的话在临床上也是有的。 这个容易发生在什么人群身上吗？ 这个的话不分男女老少，当然的话呢是25岁以前是最容易得这个毛病的。女性的话更加多一点，更多一些。

防治有什么妙招？嗓子不舒服又该怎么缓解？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田秀英跟您说说护住咽喉要道。 好的，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北京德尔康尼骨科医院中医科多点执业专家田秀英田主任，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护住我们的咽喉要道。那么关于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啊，关于咽炎，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热线电话是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随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您的手机只要下载网易新闻的客户端。今天呢，我们是在网易新闻客户端上进行视频直播的，您在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抓紧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张阿姨打来电话，60岁了，她说嗓子呢总是有痰，青白色的，特别黏，到了冬天啊就变得特别严重了。他到医院检查过，有的说是过敏，有的说呢他是这个是胃食管反流，但是吃了很多的化痰药都没有效果，他想请专家给点意见，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田主任。 哎，好的。我刚才讲到，上一节的我讲到这个咽炎的话，引发的原因很多。 嗯， 刚才说到的话，反流性食管炎的问题。那么我就问这位阿姨，那么她平时有这方面的症状吗？ 嗯， 比如说她吃完了东西以后，有没有往上反这些食品和食物啊？ 嗯， 有时候晚上稍微吃的多了一点儿，躺的那个地方平躺以后，它就有酸水冒出来呀，有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它有没有就吃了一些甜品和甜食以后，它就出现这些症状比较多了？ 哦， 有没有就是吃了一些刺激性的，比如说生葱、生蒜、辣椒，吃了这些东西以后，它症状就加重呢？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嗯，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那它应该到消化科查一查，它是不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 嗯， 那么如果真正是反流性食管炎造成的话，那么它应该注意，第一，晚上吃饭要吃的稍微欠一点儿。啊，别人说七八成，我说六七成，好不好？ 饿呀， 六七成，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一个呢，晚上的话，可不可以少吃一些特别的那种流质的饮食？ 就是晚上很多老人爱喝粥， 对、哦，因为年龄大了以后，他那个胃口的话呢，就是松弛了。 我们说松了， 啊、松了、嗯。那么老年人呢，尤其是冬天，活动又少。它往下传导的能力又差，那它一躺倒以后啊，这动力的关系嘛、 嗯、 那么它那东西还在胃里头研磨呢，口又封得不好、 嗯、 又松，它就要反上来，这样也会造成咽部的不适和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引发的咳嗽啊，这就注意这个。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注意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不要再吃任何的食品和食物。因为我在临床上的话，接触病人的时候，他们讲说，晚上吃饭让我少吃一点，饿呀。然后睡觉前的话呢，还要喝点酸奶呀，或者是吃点一些水果什么的。当然的话，他本身没有糖尿病的问题，他吃点这些东西理论上讲没有问题，可以吃。但是如果你真正是有反流性食管炎的话，我主张你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不要再吃这些东西。为什么强调两个小时？我不说四个小时，我不说几个小时、 嗯、 非得强调两个小时，就是说胃最快的排空时间它也需要两个小时。所以我说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不吃这样的东西，不吃甜品， 嗯 啊，这样防护它。 是比较好的。那你像嗓子它总是有痰，青白色还特别黏的那种，尤其到了冬天就会特别严重，这种情况怎么办？他吃了很多化痰药说都没有什么效果 啊。从西医说的话呢要找它的原因、 哦、 从中医说的话待会儿我再讲，从西医说找它的原因，你比如说它是不是一个鼻炎呢，有没有鼻窦炎呢，他的嗅觉怎么样啊。我常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哦、我说你过去有鼻炎史吗？我没有鼻炎史、 嗯、 我说你经常有头疼吗？我也没有头疼，就是我闻味儿闻不见。有的人说闻味儿闻不见，那你的嗅觉细胞都丧失到那种程度，味儿你都闻不见了，你不是鼻炎是什 么 呀, 什 么 呀、 啊、那鼻黏膜恐怕都萎缩了，形成萎缩性鼻炎了、 嗯、 这个鼻炎的话呢在临床上是容易走两个极端的。那么你自己的话呢要考虑一下，这如果有痰的话是不是有这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别人都闻不见的东西，闻不见的气味和异味你闻见了。嗯，这个话不好听啊，就像那个狗的鼻子一样，那你说那个 超灵是吗、 啊、超敏感啊，超灵。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什么味儿都闻不见， 都失味儿了、 对，哎，这个前一段我在门诊上见到这样一个患者，这个年龄不大，30多岁，由于鼻炎以后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控制啊，鼻炎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的话呢，鼻黏膜萎缩了以后他的嗅觉细胞就失灵了。 嗯， 那么他的孩子的话有一次从外边回来了以后说，妈，咱们家屋里头怎么大那么大的煤气味儿啊，结果的话呢那煤气开着他居然闻不见、 哦、太吓人 了，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我说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走两个极端，这个一定要到医院的话很好的治疗， 嗯 啊，让他嗅觉的话起码能恢复一些。嗯，好， 也就是说像他这种情况其实他一直是关注自己嗓子这儿的问题、嗯、但其实有可能是胃、 啊、 也有可能是鼻炎 啊。对， 而且、 这个、 对，我们说这个鼻子呀、嗯、还有我们的这个咽喉部、 嗯、 其实它是连通的，而且位置特别近、 嗯、 这两个地方什么鼻炎咽炎容易共生吗？ 我不知道大家的话有没有这个体会，比如说你感冒了，感冒了以后的话呢你鼻子堵了，那么就是说感冒引发的急性鼻炎。那么如果你鼻子鼻窍再不通的话，有的时候耳朵就会听力下降。 嗯， 那么在临床上的话呢，这个尤其是这个儿童更应该引起这个重视，因为我们说这个口鼻咽喉耳朵这都是相通的，这个窍是相通的，它得有一个出的这个场所，那么它这分泌物它不从前边出来它就得流到后边去，我们医学术语叫鼻后滴流。如果的话呢它不从后边出来，那么它就要走到你的这个鼻窦腹鼻窦的这地方引发这种腹鼻窦炎。对、 哎、 如果咽鼓管出现问题的话呢它就出现了耳朵听力的下降，这都是相通的，所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你看看这有可能就是头就是一个小问题，但是小问题我们不引起重视不给它解决掉的话，有可能最后它自己到处去找出口的时候就会引发大问题了。 是的是的是的， 这别看小感冒呀、 嗯、 或者是我们认为的小咽炎、 嗯、 小鼻炎、 嗯、 一旦它发作起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的话、 嗯、 这后果真是可大呀。 嗯，是的。主持人我还要说这么一个病例、嗯、这个有一个50多岁的一个女士，她有血压高，结果她老到我们呼吸科来看这个咳嗽咽炎。 嗯， 因为她人没到的，声音先到了，人家就说你看看你这个咽炎鼻炎还是什么、嗯、赶紧到呼吸科去看看吧。结果来到咱们这儿以后的话呢，因为她既往有血压高的毛病， 嗯 那么其中有一种药 我们医学上叫什么 普利这一类的这个药，那么叫 ACEI 这一类的药，那么临床的降压效果特别好，但是的话它的副作用就是咳嗽，这个咳嗽如果你不换掉这个普利的这个药，它是一个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抑制剂，ACEI， 如果你不换掉，比如说卡托普利、伊纳普利、莱诺普利、福辛普利等等这些，你不换掉这些普利类的这样的药的话，那么你想把你的咳嗽治好，想把你的咽炎治好，想把你这个咽喉这儿像那个小毛刷一样的刷你的这种感觉治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一定要找心血管的医生啊，给你调换一个既有很好的降压效果的这样的药物，有没有这方面副作用的药， 叫什么名儿？就是降压药里什么带普利这种字样的是吗？ 我就说这是我说的带普利就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抑制剂，就是说如果你有血压高的毛病， 一直服降压药， 一直在服降压药，这个途中发现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一定要到医院请我们医生给你裁决一下，是不是这个药物引发的这种咳嗽，也就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哎，这真的田主任这绝对是专家哈，他不仅仅是自己所在领域的这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关注到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可能是导致药物的副作用引发的这种咳嗽，这都是咱们临床上发现的 对 现实案例哈。所以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你看，刚才呢我们是在说润喉的时候光喝水不行，加一勺蜜，那个时候田主任就特别提醒，如果是高血糖的朋友您得注意了，这招不适合您。现在我们又说到这种咳嗽的时候呢，又要再次提醒有一些一直在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朋友，如果您服用降压药之后一直持续性的出现了这种咳嗽，而且可能他还吃一些什么止咳药但是不见效哈， 对 那怎么回事，您可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看看是不是降压药里面有那么一种成分导致了您的这个副作用，就是长期咳嗽 是， 那您要解决这种咳嗽前提是什么呀，得去换药了，得调整一下您的高血压的用药了。 是。 哎呀，特贴心哈。我们来看看网友抓狂七，他说嗓子干痒干疼特别想咳嗽，这种都是典型咽炎的症状吗？ 是的，这个咽炎的话呢，它表现就是咽部不适，这个不适的话呢，它有的时候表现是咽痒，有的是咽喉这地方疼痛，有的人疼痛形容的那个是什么，就像那个烧灼样的那种感觉， 烧的话 咽喉这地方的话有烧灼样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说我喝多少水我还感觉到这地方干，干痒痛和不适，这都是咽炎的一个特有的一个表现。 我记得以前哈某某这个药打的那个广告不就是吗，怎么咽总是觉得有异物也感哈，然后包括我朋友他也是那个咽炎特别严重，就是慢性咽炎了已经，长期需要吃药，然后也都是同行，他那个时候就是你就看他总是在做那个清嗓的那个动作，因为我说你这是怎么个不舒服呢，他说就是觉得那儿有东西，我说可以帮你看看，看不到，后来发现就是慢性咽炎。 你的这个朋友做不了侦察兵 那种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是吗？ 这个是很难控制的。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朋友，那么我说下班了我知道你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登上楼梯我就听见他在哼哼哼就那样在清嗓子，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要让我给你治疗咽炎，首先先把烟戒掉，我说能做到我再给你治，不能做到你也不要找我给你治。这个我的这个朋友还真的非常的应该说遵医嘱， 遵医嘱 我们说听话， 戒了， 但是戒了，戒了烟以后的话呢，他真的就好了，他就没有那种咽喉的那种一上楼梯他就吭吭吭。我说你这样 如果是派你出去做侦查的工作的话，你人没到的话，圣音先到了，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人未到，圣先至哈。 哎，对， 这以前是形容这王熙凤的，现在一看变成了形容咽炎患者的。 是。 但是总之，你看在这儿就是提醒了大家，生活习惯很多的生活习惯也是我们说预防咽炎和导致咽炎的一些根本原因。如果是吸烟的朋友，那么您在打算接受正规的咽炎治疗的前提就是怎么的，先把这个烟给它戒掉哈。 嗯， 那要是说到现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治疗目前存在的这么多种可能性的咽炎，您这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应该说中医的治疗的精髓就在于辨证论治。换句话说，我举例子说吧，那么比如说我们七八个人一起出去郊游，那么淋了一场秋雨，那么我们这七八个人回来的表现的话呢，是可能有多种多样。有的人呢，就因为浇了一场雨，回来就高烧啊，怕冷高烧；有的人回来咳嗽；有的人啥事儿都没有。 嗯， 有的人的话呢，就是表现咽喉的一些症状。有的人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浇了雨的话也是跟正常他以往一模一样，为什么他感受的这个邪气都是一样，在同一个环境下而表现的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精髓所在，也就是说辨证论治，因人而异。你比如说你既往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有的人长期的就用那个胖大海这样实际上的话不好。这个胖大海的话呢，它是一个味甘性寒凉，所有味甘的这个药物，甘就有一个 甜 养所有甘味的药它就有一个养育的作用。那胖大海养育什么呢？它养育阴经啊，它就利咽喉啊，对吧？但是它的性质是属于一个寒凉的，它是归肺和大肠经的。它可以清肺热，它可以清大肠的热，它可以解毒，它可以润肠通便，它有很多这样的功效。如果你要是一个脾胃虚寒的人，你长期服用这个胖大海 泡水喝 恐怕就不合适。 那就会怎么样？拉肚子。 拉肚子呀，脾胃功能的话就越来越不好 了。更差 了。对呀，所以他说呢，你在使用什么之前的话呢，最好咨询一下中医师。看看你确切的说你适合不适合用这个。在临床上的话，我常跟我的患者讲，我说不可以太过，也不可以不急。太过就是说这个东西好我就永远的用，说胖大海好我就永远的用这样的话利咽喉。那么不急就说哎呀我脾胃功能不好， 如果要不能用不能用了， 不能用不能用，它是一个寒凉的就是说不可以太过也不能不急，太过就是说我用的持续的用一直在用这样也不行。不急就不敢碰撞它，这也不行， 就治不了，没有效果了。 在医生的指导下正规的使用。 有没有替大家伙问一下吧，有没有那种性比较平一点哈，不热也不寒，我们还真的能够比如说天天吃着点天天用着点它也不会有影响的这种东西呢？ 比较平和的应该属罗汉果了吧？ 罗汉果， 广西的那个罗汉果 特甜。 因为罗汉果的话，它是一个甘酸性凉的。 我哪 凉和寒，凉和寒的话，还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 不是寒，是凉。 它是凉，所以的话，你可以用那罗汉果。但是这罗汉果的话，听说你提到罗汉果，又想起一个病人来。那个病人说，我。这个用这个罗汉果的话，从广西那边买回来的罗汉果，我每天都在用，我拿了一个罗汉果给它掰一掰放在里边，天天喝这罗汉果的水。我说错了， 又错了。 你不可以用那么大的量， 这罗汉果的话呢，它毕竟它是一个甘酸性凉的那个药， 嗯， 你可以用罗汉果，但是在用罗汉果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一个罗汉果、 嗯、 连皮带里头的那个芯儿， 嗯， 你掰成几瓣，大概大个的罗汉果要一个人用的话，怎么也得用一礼拜吧， 哦、 是这样。 那也就一小块 啊。对了， 一天。 那刚才主持人你说你喝那个罗汉果水的话，说好甜好甜，那你用的量肯定好大好大呀，是吧？ 用错了， 你 还好我没天天用。 可以用一点那个罗汉果，里边还可以少许搁几粒麦冬。 麦冬、 不要太多了，麦冬、 嗯。 如果这几天的话呢，你睡觉睡得少。好了，有点上肝火了， 嗯， 上肝火的话，表现性情的问题呀、啊，或者是眼睛，眼睛的话有点那个红丝隐隐的那种情况，嗯、还可以搁这么一两朵这个 玫瑰 花 吗？哦，菊花， 搁点菊花呀， 嗯、 对不对？ 嗯， 这样的话呢，它就比较合情合理了。 好， 是。 哎呀，时间的关系、 嗯、 今天节目到这就得结束了、 嗯、 我们也特别希望田主任有时间的话多到我们的节目来做客，但是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寻求您的帮助哈，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我的出诊时间的话是周一和周二在东直门医院本部， 嗯， 那么周四的上午我在德尔康尼骨科医院，那么周四的下午在国宗中医院、 嗯、 我今天就是从国宗中医院来的， 赶过来的、 赶过来的。 好、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寻求田秀英主任的帮助、也要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尤其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说了，这个药啊一定不能乱用，一定要遵医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田主任的做客，谢谢您，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健康加油站，明天4:45我们再见。 太笨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太笨了， 橄榄油我只爱欧丽薇了。 太笨了，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系统作用，扩散条件有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5至4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1级优。 自己 是唯一。